第二十一集。 刑侦办公室还亮着灯，周奇阳正在加班排查监控，程韵则在徐莹莹过往的直播中试图寻找线索。孟昭推门进去，屋里烧烤的味道还没散尽。见孟昭进来，周奇阳出声跟他打了个招呼。 哎，昭哥，我们打算看在烧烤的面子上，原谅你抛弃我们跟别人约会去了。 原谅你妹啊。 孟昭笑了一声，屋子里有点热，他脱了外套拿在手上，然后走到周奇阳的身后，看着他屏幕上的监控画面。 怎么样，监控显示徐莹莹最后去了哪儿？ 周奇阳没有立刻回答，他转过脸朝着孟昭手上的外套嗅了嗅。 香水味儿，是香水味儿吧？还蛮好闻的。昭哥，你是不是抛弃你同学跟哪个姑娘约会去了？ 属狗的呀你。 孟昭拿着外套在周启阳的后脑勺上扶了一把。 你好好闻闻，这是女士香水吗？ 这话说完，两个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一阵诡异的沉默之后，周启阳悠悠地说， 我就说你这么多年没交女朋友绝对有问题。 滚。 孟昭笑了一声，抬手在他后脑勺上敲了一下。 说案子。 哦，哎，查得我都老眼昏花了。哎，赵哥你看啊，徐莹莹从疗养院出来之后，先是直行通过了这条路，走了大概800米，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又朝左拐弯了。 周奇阳拖动着视频下方的进度条。 这条路人还特多，差点找丢了，人堆里太难找了。大概500米之后他拐进了这条路，走了差不多200米吧，这有个胡同，看到没？徐英英拐进了这胡同。 孟昭仔细地看着监控视频。 然后呢？ 然后就不知道了，这个胡同没监控。 徐英英拐进了一个没有监控的胡同，他来这个胡同做什么？ 这谁知道呀，会不会是跟谁在这里有约啊？ 而且行为也有点反常。 孟昭俯下身拖动着视频又快速地看了一遍。 按照徐莹莹的行为习惯，这么长的距离她应该会选择打车呀，为什么徒步走了过去？胡同连接的几条路监控看了吗？ 刚看到胡同这儿，还得接着找。 我跟你一起。 孟昭走到另一台电脑前坐下，又问 徐玉林那边兵哥怎么说。 徐玉林的父母最近两天去外地了，听说 S 市乡下有不少几年前被拐卖过去的妇女，他们就去那找女儿去了，明天才回来。 哦，小程，说说你去找林郎父母的情况。 嗯， 林郎得精神病的原因没问出来。 程韵将转椅转向了孟昭，脸上挂着一丝愧意。 林郎说昨天已经有警察去问过了，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变得尤其警惕。好奇怪啊，昨天我们没派人过去吧？ 是卢阳，这个卢阳电话里几次三番答应不再插手案子，背后却还是在偷偷调查。杨凤因为这一套玩得够溜的。不是说林郎出事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吗？有没有找到他？ 林郎父母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林郎谈过恋爱，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男朋友。不过呢，我去林郎旧家附近又确认了一遍，楼下有个老太太说她那时候确实看到有男孩送林郎回家，两个人手拉着手，应该就是恋爱关系。但是老太太没看清那男孩的长相，只说比林郎高出一个头。 林郎父母是的确不知情，还是在刻意隐瞒这段恋爱关系？ 孟昭思索片刻，抬眼看向了程韵。 做到这个程度还不错啊。 看得出来，面对着林郎的父母，程韵算是使尽了浑身解数。如果林郎的父母提前编好了一套话术来等着警察，那的确不太好找出破绽。何况这一上午，程韵还主动去验证了卢阳给出的线索，作为一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说，已经做得不错了，实在没有理由苛责他。 小程先回家吧，我跟小周接着看监控，看看徐莹莹从胡同里出来之后到底去了哪儿。 凌晨1:30，周奇阳打了一个哈欠。 没有啊，赵哥， 胡同通往的几条路都找遍了，徐莹莹根本就没从胡同里出来。哎，你说她是不是在那条胡同里出意外了？而且这胡同窄的不能通车，没有转移尸体的痕迹，会不会凶手杀人之后直接在胡同里埋尸了？ 这条胡同是一条超近道的小路，人流量也不算小，四周还住着居民，下午三点多选择在这里实施杀人和埋尸行为，凶手就不怕被人发现吗？还有徐莹莹从疗养院出来之后到底是为什么步行走入了这条胡同，期间没有查过导航也没有打过电话，就好像是奔着这条胡同来的。 会不会是他去疗养院探望的那个人指使他过去的？ 疗养院有说他去探望谁吗？ 我问了一嘴，说是工作人员带进去的，就没有在门卫处登记。 明天天亮之后让文昭区的派出所去搜查一下，看看那条胡同里有没有近期埋尸的痕迹。你呢，再去疗养院走一趟，找到当时那个带徐莹莹过去的工作人员。我去徐莹莹父母家里跑一趟。 好。 孟昭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颈。 那你还回家吗，赵哥？ 不回了，在值班室睡吧。 你说我们要是住在玉湖湾，哪用睡什么值班室啊？这地角选的跟市局宿舍似的，房价定那么高，你说哪个警务系统的人能住上？徐局能吗？哼，就算能，住那儿也太惹眼了吧。 别做梦了。 孟昭笑了一声，拿起外套朝外走，边走边说， 洗洗睡吧，没让你睡老市局的值班室就不错了。 哎，你那同学是不是住玉湖湾？哎，赵哥，你跟人家搞好关系，说不定偶尔还能借宿一晚呢。 周奇阳提起了陆时琛，孟昭又想到了附在自己手腕上的那种微凉但沁骨的温度，还有那几根骨瓷似的手指。孟昭抬起另一只手握住了手腕上的那个位置，用拇指轻轻地摩挲了几下。早上八点，太阳亮得刺眼，市局办公室先后驶出了两辆车。徐莹莹的父母家住文昭区市郊，地处偏远，从市局开车过去要一个多小时。来之前孟昭查过资料，这附近有一所高中叫十四中，收分不高，相应的升学率也一般。文昭区市郊的教学质量不佳，大多数学生只能考去十四中。可以想见，当年没有任何家庭背景，只凭中考成绩考入文昭高中的徐莹莹和林郎，中学时的成绩必定很拔尖儿。相比如今住在明潭市 CBD 周边的徐莹莹来说，她家人住的这栋灰白色的六层楼房显得过于朴素了一点。孟昭和程韵在楼下打量了一番这栋楼房， 看来徐莹莹的家人过得跟徐莹莹的生活完全不同啊。 两个人走上楼，到了徐莹莹父母家门口，孟昭抬手敲了敲门。门开了，一个瘦小的女人探出头来。女人看上去四五十岁的年纪，只到孟昭胸口的位置，因为脸上过瘦，龅牙就看上去更加的明显。孟昭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徐莹莹直播镜头前的模样。 从外表来看，这个女人和徐莹莹没有半点相似。 你找谁？ 我是警察。 孟昭拿出证件给女人看了看。 您是徐莹莹的母亲吗？ 女人的脸上出现了警觉的神情。 徐莹莹怎么了？ 谁啊？ 屋里这时传出了男人的声音，随即一个男的走了出来。男人比女人稍微高一点，但也只到孟昭下颌的位置。 警察，来问徐莹莹的。 孟昭看着面前这对夫妇问， 你们知道徐莹莹现在在哪儿吗？ 一听来人是警察，徐莹莹的父亲脸上也出现了警惕的神情。 啊，他不是犯什么事儿了吧？ 不太对劲。 孟昭心里这么想，但是他的脸上没表现出什么来。 眼前这老两口非但没有表露出对徐莹莹的担心，反而像是害怕因为徐莹莹而惹祸上身似的。孟昭观察着两个人的神色。 他失踪快一周了，你们一点也不知道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